首先我们把调度的质量进行简化，事物变化这件事只有访问相同数据性的基本操作 read 和 write 才会在事物间产生影响。换句话说，对于数据性 code， 在 read code 和 write code 质量之间，事物可以对驻留在事物局部缓冲区中的数据性 code 拷贝只想任意操作序列。所以从调度的角度来看，事物仅有的重要操作是 read 和 write 质量，因此我们调度上通常只显示 read 和 write 操作。那么右面的调度三，除15一所示的调度三呢，就是调度二简化后的情况，它只涉及到 read 和 write 质量。